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8集。沈觉忍不住笑起来，他心里有一只鹞子扑腾腾飞上了天。高兴完了，正事儿还是要干。他缓缓敛了笑容，脸上有一种冰寒的恋然。 极乐国里面不只有罂粟花，还有植竹花。罂粟花加上植竹花，服用则成瘾致幻，停用则七窍流血。七叶伽蓝果然厉害，贩毒牟利，伤天害理。司徒，明日起全城宵禁，吩咐各地翻译提旗，挨个清洗茶馆、妓院、酒楼、旅站，没有官贴的一律关停。若查获极乐果，就地焚毁。这里的极乐果送去太医署，让他们看看能不能弄出治疗的解药。 司徒锦俯首作揖， 卑职明白。 七叶伽蓝， 沈觉望着高悬在天上的月亮，低声道。 既然来了我的地盘，我便叫尔等有来无回。 夜色浓得化不开，司徒锦终于处理完了东厂的事务。胡同深处传来打惊声，已是丑正时分。还好，还能回家睡半宿。司徒锦策马往家里跑，他家还在老地方，没搬过。往前走过三个街坊，过了龙兴桥，左手边第四个胡同就是他家。簪子还揣在他的怀里好好的放着，他特地放在胸口的位子，仿佛那一块地方比较尊贵似的。街面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月亮被浓云遮住，四下里慢慢暗了下来，仿佛笼罩着一层薄雾。偶尔有些人家门前挂着几盏小灯笼，拳头大的光亮在风雪里明明灭灭。他的马跑得快，很快过了桥就要转弯，走到第三个胡同口的时候，马忽然不肯走了，怎么拍鞭子都不肯动。司徒锦蹙起眉，心里忽然感到不安。罢了，反正只剩下几步路，走着回家也行。他下了马，打算牵着马走，马儿打着喷嚏偏不肯迈步。他无奈了，站在雪地里想办法。街中心有一片小小的落叶，被风吹着送到他眼前。他不由自主地盯着那片落叶，看他在风中舒卷枯萎的边缘，像一只快要死掉的蝴蝶。撕拉，忽然没有预兆的，那片落叶在空中仿佛被什么东西切割开似的，在一眨眼的瞬间分为两半，继续在风中飞舞。司徒锦瞳孔微缩，身子顿时僵住了。月亮出来了，他看见地上躺着一只身首分离的狗，被雪埋了一半，脖梗处的断口整整齐齐。难怪马不肯走，天气太冷了，他的嗅觉减退，没有闻到那只狗的血腥味。可是马闻到了，他的马是一匹战马，跟他在北边打过仗，对危险的感觉不亚于他。司徒锦拔出刀，在面前的空中划了一下，看不见的线丝挡住了他的兵刃。他缓缓下压，空气中一线月华划过，他认出来了，这就是传闻中的千机丝，七叶伽蓝无名鬼夏侯炼的杰作。那个傻子估计还在沈觉那儿摇尾巴呢。他想起那两个人明明相互喜欢，却还在那儿磨磨蹭蹭。要快点啊，司徒锦想，要不然就要像他一样，有些话或许再也来不及说了。身后响起脚步声，他转过身， 一道浓黑的影子映入眼帘。那是一个高瘦的男人，提着刀站在风雪里，脸上戴着白瓷面具，两个漆黑的眼洞静静看着他。这才是真正的刺客啊。司徒锦默默地想，像一个乘着风雪降临的鬼魂。男人开口了，他的声音很年轻，一字一句默然无情。 谢谢蓝加罗罗送司徒大人往生极乐。 谁买了我的命？ 司徒锦问。 无人，杰兰要你死。 这样吗？原来我的分量这么重。 司徒锦的声音低沉。 杰兰要我的命，是打算公然与东厂作对了？ 不知道，诸事莫问，杀人无尽。我只是一把刀，只负责杀人。 一把刀？ 司徒锦淡淡笑了一声。 你和夏侯炼一样，是以千丝杀术登上伽罗罗之位的？ 不是，我是以刀术。 伽罗罗道， 我出刀一招就能杀死你。 好，我和夏侯配对过刀，那是我见过最凶悍的刀术。你和他谁更强？ 司徒锦调整呼吸，慢慢逼近站在远处的刺客。刺客也挪动步伐，两个人绕着街中心转圈，维持着十步的距离。刺客沉默地摇头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伽罗罗。 我问你的真名。 刺客，无名。 两个人同时回到，空气忽然变得凝滞，连风声都慢了，拖着漫长又尖利的呼啸穿过耳边。漫天的风雪在空中飞舞旋转，司徒锦清晰地看见那个刺客向他逼近，黑洞洞的面具，眼眶里面的双眼，空寂无情，仿佛握了万年的冰雪。这该是怎样一个刺客啊？像一柄无心的钢铁，他的存在似乎仅仅为了杀人。司徒锦的刀藏在肘后，那是他惯用的杀术，这样敌人无法看见他出刀的角度，也就无从躲避他挥出的绝命一刀。他们像两只振翅而起的黑色枭鸟，迅猛地相扑。两人飞扬的黑色衣袖像黑色的翅膀，铿然一声，那是刀刃划出刀鞘，极细的金属冷光在两人交错的刹那间闪现，犹如空气里凭空出现的裂隙。瞬息之后，他们分开，背对背在风雪中站立。寂静，哒哒的滴血声迟迟地响起。司徒锦低下头，雪地上有殷红的血迹。他后知后觉地感到腰间尖锐的疼痛，温热的鲜血淅淅沥沥地漫出来。他们从伤口流出，同时迅速被外面的空气冷却，结成薄薄的血霜。太快了，他感到恐怖，这样快的出刀速度，便是夏侯佩也甘拜下风。这个刺客说的没错，他一招就能杀死他，因为他根本来不及挥刀。现在他要死了，他的右腰被割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他很快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。 快回家吧， 刺客忽然说。司徒锦仰起头，刺客转过身来看着他，右手伸出，似乎触动了哪根千机丝，空气里光芒流转，千机丝被他收入了手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